成和败努力尝试，人若有志应该不怕迟，谁人在我未怀疑，成就靠真本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起苦痛跟失意，投入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，谁用敌意扮诚意，行动算了，不必多齐齐，迷人是这份情意，谁没有伤心往事，做个真的汉子，人终归总要死一次，无谓要我说道理，豪杰也许会放肆， 同做个血性压力，沿途世界闯一次，强调靠我等首创动人故事，成败也不再犹豫，用我的真心着斗志向竞争的圈里追，人生有特殊意， 人生有特殊意， 能改变我的际， 人生有大意义， 能演变动人故事。